就是有着这个很灿烂文明的阿富汗哈，作为我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了解他们，了解哪些呢？ 阿富汗是中国的邻邦了，我们邻国之一嘛，我们有共同的边界，所以阿富汗的事态的发展和中国的利益是息息相关，所以出于此呢，中国从一开始就向稳定阿富汗这个目标所努力，那么在美国撤军背景下，我们实际上在比较早的时间邀请塔利班这个政治负责人巴拉达尔来天津，我们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巴拉达尔一行，那么那一次实际上中国是作为一个推动阿富汗内部和解采取的重要的步骤，那么在塔利班控制政权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那么推动阿富汗向包容向这个满足国际社会或者他的承诺那个方向发展的各种的多边的努力，这是一方面，就是中国是发自内心推动阿富汗向和平稳定，向国内和解，向宽容包容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二呢，中国采取实际的步骤，中国是第一个或者第一批宣布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我们在很早很早就宣布向阿富汗提供2亿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个里头包括粮食，包括疫苗我看到消息，昨天中国第一批提供的300万剂这个新冠疫苗到达了喀布尔机场，那个在喀布尔机场上，塔利班的这个临时政府的部长和我们大使，做阿富汗大使王瑜，同时举行了这个接受的这个仪式等等中国是第一批第一个甚至于是向阿富汗提供的，而且中国在大力的推动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认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大部分已经恢复这个和中国的推动这个分不开的， 那当然 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中国下一步还要在北京或者说在中国国内举办这个阿富汗地区这个国际和平会议推动阿富汗向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阿富汗的稳定和平发展不仅是有利于阿富汗人民有利于地区，就阿富汗周边地区和平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安宁大家不要忘记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制造恐怖活动的这股主要的势力就是这种伊斯兰极端的这种势力实际上都是发端于阿富汗的上个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在反击苏联那个入侵的那个基础上那些圣战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阿富汗不能再跌入到混乱的那个局面，那个对世界和平对世界的安宁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咱们下一个问题何老师，就是中国和阿富汗最近我们通过一个民间的小的交流就能看到这直播间的这个网红的带货的李佳琦是吧，帮着卖这个阿富汗的松子儿还挺好，然后大家伙呢也这中国人民老百姓也开始关注我们这个久经战乱的邻邦，那未来的道路上中国有可能会给阿富汗提供哪些帮助呢？ 我们中国已经向阿富汗提供过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这个物资都一飞机的都开过去了这跟美国的也形成鲜明对比吧。另外你看阿富汗这个松子儿也是到出口到中国我记得当时出口过来的时候，阿富汗政府方面的一帮人马，就塔利班政府的一帮人马都是在这个仪式上都过了一个仪式各个都穿戴整齐然后这个剪彩然后说这是他们出口的一大宗的商品好，那就说明吧一个国家我们说他现在既然是已经控制了政权塔利班控制政权，虽然说他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都在观察他的这个发展但是呢你这个当然是要应该是给他以这个帮助他进一步的稳定特别是老百姓，你不能说如果更加的水深火热饭也没得吃，那不是